但如果能在忙碌中找寻休憩，在平淡中找寻快乐，其实幸福就是这样的简单和温馨。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，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好音乐959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买红酒就到红码头国际葡萄酒城。打破传统购买方式，先品尝后购买，放心无忧。华北地区进口葡萄酒集散中心，世界优质美酒尽在红码头，您身边的葡萄酒专家。招商热线：84998288，84998288。 11月13至19日，集美家居北苑商场电竞狂欢百万豪礼倾城送，8升200元，80升1800元，积分当前花，签单送豪礼，购物抽年夜大餐，详询84910106。 全新启辰D60火爆上市了，搭载日产轩逸发动机，更大空间，价格6.98万起，首付14000。详询涿州东风启辰 4S 店，地址涿州西关红绿灯北行300米路西，电话366-9210。 959资讯快报。 近日，由中国建筑业协会建筑史志与企业文化分会主办，涿州市天宝建设集团承办的首届全国建筑业书画展“著书人生”开幕式在北京友谊宾馆举行。本次书画展共展出106幅作品。举办此次书画展是弘扬传统文化、传承工匠精神、培育行业文化自信的有效途径，更是贯彻十九大精神和习总书记要求的重要举措。近日，涿州市地税局召开全局2017年税收任务超收目标调度会。会议对今年税收收入情况进行总结，并对超额完成任务的显著成果给予肯定，同时对工作中的短点难点进行总结。会议指出，要合理安排各分局税收任务超收计划，做到不吸收不虚收的基础上，努力实现应收尽收，堵漏增收，坚持以组织收入为中心，努力挖掘税收潜力，保质保量完成市政府的安排部署。目前由涿州市委宣传部、市网信办主办，市广播电视台承办，涿州市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协办的涿州市第三届网络春晚海选暨2018社区春晚正式拉开序幕。网络春晚进社区不仅给社区居民带来了欢声笑语，更给老年人搭建了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，丰富了老年人的业余精神文化生活。我是马玉江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。 强民主、文明、和谐、自由、平等、公正、法治，爱国、敬业、诚信、友善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

想在乎，不去管，好让我踏心，留一点空间，未来生活我自己主宰，搞不懂

就不是我，该爱的人。黑暗中两眼无声，夜里不再为我开盏灯，始终不敢将爱说出口，当然没有资格去竞争。恋爱和失恋同时发生，怪自己枉费把你深埋在水里面，却还要演好这一场戏。 Lady Lady One More Try， 在试着了解我的爱，发不出声音的感慨，选择做朋友的无奈。 Lady Lady One More Try， 提醒我何时该走开，只要你想起来，我就住在那片海。 Waiting for you， 那片海眼看就要让我越来越远，回不来。从此你的不愉快那么遥远，谁听你埋怨？再说一遍，说一遍。会心甘情愿回到大海。 Lady Lady One More Try， 再试着了解我的爱，发不出声音的感慨，选择做朋友的无奈。 Lady Lady One More Try， 提醒我何时该走开，只要你偶尔想起来，就住在那片海， 那片海。 Thank you.

将彼此留下。或空 创新时代，迈上新征程，同心共筑中国梦，畅享涿州系列原创歌曲展播。 我在这里出生，我在这里长大，我爱这个地方，这里是我的家。 你说千语凝成了一幅画，你一路走来留下美名传天下，眼前的巍巍双塔，心中的独炕人家，上村花田走一走，我的家如诗如自信走来，迈开年轻步伐，你满怀豪情，建设我们幸福的家。眼前绿浪千里，梦里七彩云霞，骏马河边走一走，我的家风景如心之城为如花，文明之风拂动我的脸颊，如心抒怀，笑脸如花，好一片气象万千，气象万千我的家。 这里出生，我在这里长大，我爱这个地方，这里是我的家。

生的思念，只为等着你出现。回忆渐渐凋谢，落在我身边，唤不醒原来还跳动的画面。就让我留在轮回的边缘，等一道光线， 受过许多誓言，海枯石烂，发觉越想要解释越乱。 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。